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日，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安徽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前7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5G 快速普及； 第5届中阿博览会圆满闭幕，成果丰硕； 长江源区湖泊水质优良，面积增长已成为普遍现象； 我国水稻生长周期实现重要突破，由120天变为60天即可收获； 强降雨再次来袭，河南多地发布红色预警。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安徽依托长三角区位优势，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具有现代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7%，居全国第7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6%和26%，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出安徽作为、安徽成就。总台记者彭德全、梁明星、刘慧民报道。 位于合肥蜀山经开区的中国环境谷办公楼外广场上，一辆走行车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数据应用工程师吕奇伟介绍，尽管从外观上看来和其他小型客车并无太大差别，但这辆车上搭载了颗粒物扫描激光雷达，可以利用激光对大气颗粒物的时空分布进行遥感探测，获取大气 PM2.5 PM10 参数数据。 它的监测结果是实时显示的，走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提供一份专业的咨询报告给到我们的环保管理部门。我们的走行车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快速机动地监测我们空气中的污染物。 近年来，随着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设立和一批高技术环保企业的兴起，合肥市蜀山区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绿色产业链，即环保技术研发、核心基础零部件生产、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理等为一体，集聚环境领域重点企业102家，涵盖水、大气、固废、土壤等多个细分领域。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发展局局长王坤： 截至目前，中国环境谷内企业有139家，去年的产值已经超过100亿，计划是到14-15末突破500亿元。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大力实施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专项行动，扩大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先发优势。今年4月，位于合肥的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园区拟建设3座智能汽车工厂，引入数百家关键配套项目，打造年产100万辆整车的世界级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集群。园区某企业负责人李斌： 从园区的规划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包括智能制造、研发、生活，能够实现产业链的聚集啊，包括这个创新链的聚集、人才的聚集。 产业协同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领域。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安徽根据全省各区域的特色优势，精准推动各地与沪苏浙的产业联动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安徽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色发展样板区。在滁州南桥浦口一体化发展共建合作园区内，一家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侯阳告诉记者， 选择落户滁州与南京在香皮林地区共建的产业合作园，公司不仅可以享受到项目融缺审批、代建厂房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高效服务，而且企业产品运输至南京、合肥、上海等地工厂都能在2个小时内抵达，物流成本大大降低。 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收入会到6个亿，明年的销售收入我们会做到20个亿，会带动我们上下游的幅度来。14、57，安徽将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集中发力。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刘文峰： 我们将重点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5个领域打造成为世界级的产业集群，主力打造30个 在国际和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基地。今年前7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5G在个人用户端快速普及， 发展速度超出预期。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张绵绵报道。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8.7%， 电信业务总量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7.9%。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葛奇分析， 今年电信业务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去年同期， 主要是受5G网络快速发展和应用大面积推广所带动。 5G的终端在5G的网络里面 发挥了优于4G终端的生产力的特性， 带来的我们的业务量、收入以及客户这边的数据使用量的快速的增长。 截至7月末， 3家基础电信企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6.19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 2521万户。 其中 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到 3.92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 1.93亿户。 葛奇表示，从数据来看， 当前我国 5G在个人用户端快速普及， 发展速度超预期。 5G的终端从最开始以中高端为主， 就是以4000到5000甚至以上为主， 现在变成2000、3000甚至1000左右的市场价格， 价格的迅速拉低， 就意味着客户进入5G服务的门槛 也被迅速的降低了。 5G对流量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从电信业务使用情况来看， 移动互联网流量大幅增长， 今年前7个月，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8.1%， 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6.9%， 占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 95.8%。 第5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今天在宁夏银川圆满闭幕，疫情之下的中阿之约应者云集，数字展会新模式搭建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经贸合作平台。总台驻宁夏记者郭长江、王静芳联军报道。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以深化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首次启动线上线下对接融通的办会模式。 多国政要云聚首共商发展新机遇，全球领军企业的领军人物到会分享交流，云端参会、云端洽谈签约，让线上线下同样精彩。宁夏博览局副局长张立伟： 这个本届展览可以说亮点多、特色强，我们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展览的手段，更加多元、更加全面地了解一个企业、一个产品、一个项目，时空的局限性得到了延展和影响得到了彰显。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企业参加了线上线下博览会， 包括数十家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500强企业和行业头部企业， 签约成果277个， 总金额1560多亿元， 涵盖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还首次设置了摩洛哥和阿联酋双主宾国、河南和重庆双主题省市。 中东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瓦尔亚森：在世界经济遭受疫情重创的背景下，本届中阿博览会凸显了阿中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情谊，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了信心和力量，必将成为振兴中阿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机遇之一。 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长江园区湖泊水质保持优良，湖泊面积增长成为普遍现象。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郭淼报道。大大小小的湖泊是长江园区重要的水生态调蓄器，也是实现长江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重要保障。长江园区湖泊的面积和水质变化 是2021年长江园综合科考关注的重点。科考数据显示， 长江园区内共有大小湖泊1.1万多个，湖泊面积约1027平方公里。 从近年来科考情况来看，长江园区湖泊水质保持优良，与此同时，面积增长已成为普遍现象。科考团队认为，长江园区暖湿化是导致湖泊面积明显增加的主因。长江科学院西宁分院副院长张勇介绍， 逐渐的在增长，而且增长的这个速率还是比较快的，它跟我们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升温率它是成正比的。 长期观测数据显示，过去近40年来，长江园区湖泊湿地总面积增加7.2%，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长江园区的湖泊湿地面积平均增加约100平方公里。长江园区湖泊面积增加会带来哪些影响？长江科学院副总工程师谭德宝对此进行了解读。 液态水增多，总体来讲呢，最至少是眼前呢，短时间内的话是好事，对生态环境是有利的。但是它那个带来很多问题，有一些短时间的这个灾害的威胁，对我们水质的这个局部地环，短时间的也会形成一些变化。长期来看的话，对我们大格局它会造成一个什么影响？这块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现在做科学研究啊，对未来做出一些预测判断。 中国农科院专家近日通过植物工厂技术实现水稻生长周期减半的重要突破，为加速作物育种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植物工厂创新团队和中国水稻研究所前前团队合作，在植物工厂环境下成功实现水稻种植60天左右收获的重要突破，将传统大田，也就是陆地环境下120天以上水稻生长周期缩短了一半。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植物工厂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其长说， 植物工厂呢，是在一个完全环境可控的条件下进行植物的生产的这么一个系统。它是在所有的这个包括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以及植物的营养需求啊，都可以按照植物的各个阶段的需求啊进行智能化的调控。也就是说，植物在需要什么光、温、水、气、肥，我们都可以人为的进行调控，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呢，植物的生育的周期包括它的产量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杨其长表示，未来有望实现每年6茬以上的快速育种，栽培层数可以达到10层以上。这一技术的突破为水稻和其他作物的加代育种和高效栽培提供了新思路。与此同时，这项技术也为未来工厂化栽培奠定基础。 人工可控环境下的大田作物的种植可能在全球都在做，在植物工厂这个完全人工光环境下的大田作物的种植研究的很少，尤其是用 LED 技术种植这些大田作物下水稻研究的很少，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是处于领先的地方。 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5%以上，是粮食丰收的重头戏。目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制定多种措施，争取把灾情、疫情等因素对秋粮的影响降到最低。请听报道。 截至8月21号17时，河南省现有农田积水20万亩，主要集中在新乡、滑县、鹤壁等地，已改种农作物205万亩，病虫害防治1302万亩。由于最近几天河南强降水落区与前期受灾较重地区重叠，部分地势低洼农田可能再次出现积水。河南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杜子璇建议， 受淹的地块呢，应尽快抽水排涝，抓紧清沟降渍，及时关注天气的情况，开好田头沟，避免或者减轻后续降水的叠加的影响。绝收地块可以种植一些生长季比较短的一些作物，尽可能的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损失。 当前河南省正加快农业灾后生产恢复与重建，做好全省570万亩绝收地块改种是当前农业生产恢复最紧迫的任务。虽然今夏先后出现低温、连续阴雨等极端天气，但安徽六安市玉安区2.5万亩再生稻投季稻依然喜获丰收。六安市玉安区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陆秀兰， 目前呢，我们全区啊秋粮的在地作物长势良好，那么再生稻的投季稻正在收割，预计呢两季在一起呢将超过800公斤以上，也成为呢我们全区粮食生产这个新的增长点。 眼下，江苏大面积水稻将陆续进入破口抽穗期，预计今年江苏水稻穗期以稻瘟病、稻飞虱为主的重大病虫害重发风险大。 在江苏淮安市涟水县岔庙镇，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指导种粮大户使用无人机对水稻喷洒农药，面对面交流水稻长势和病虫害防治情况。当地还成立了涟水县高素质农民协会，开展各种农技培训，提高田间管理水平。淮安市涟水县高素质农民协会会长乔林忠： 我们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切实加强水稻中后期生产管理指导工作，做到疫情防控与水稻平稳两保。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大部等地今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将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请听报道。 昨天夜间开始，河南自西向东迎来一次区域性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河南多地雨势开始增强，部分地区累积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12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张玉： 强化城市内涝地下空间管控，各级抢险救援队伍要严阵以待，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截至今天11时，郑州已经转移安置群众24万人。郑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侯国顺： 全市共储备应急救援物资1.02亿元，重点区域薄弱环节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预置大功率移动泵车等抢险抽排设备，确保第一时间组织抢险救援。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泵站管理监控中心主任李航： 在每个立交桥的每个进车道，包括人行道还有机动车道，重新配置了这种移动的伸缩式的硬隔离，通过我们的监控可以看到每个立交桥下的实时积水情况。 交通方面，郑州东站、郑州车站今天停运旅客列车95列，今明两天郑州公交线路全部停止运营。强降雨造成四川雅安市主城区多路段出现积水，南充阆中市出现多处塌方，广南高速阆中入口临时关闭。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陕西汉中市勉县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民房进水，人员被困。汉中市勉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2号上午10点，勉县全县转移安置群众1271户，3743人。随着降雨减弱，积水已消退，各项防汛和救灾工作有序开展。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汛情通报，受降雨影响，海河、黄河、淮河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朱敏报道。 本轮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致灾性强，防汛形势严峻。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维介绍， 预计受此次降雨影响，黄河中游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及支流沁河、淮河流域沙影河及支流贾鲁河、海河流域渭河及共产主义渠等江河可能发生洪水，其中海河流域的共产主义渠部分河段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王维表示，水利部以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为目标，在加强预报预警预演、科学防御洪水、加强区域山洪灾害防御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部署， 加密滚动做好暴雨洪水预测预报预警工作。当前的降雨主要是影响黄河、淮河、海河等流域，重点是要做好这些流域内，就是上述相关河流的水工程调度，还有堤防的巡查防守等工作。对于强降雨区，要逐条河流、逐村、逐户、逐人做好山洪灾害的防范和应对准备，尽最大努力实现人员不伤亡。 另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通报，受强降雨影响，汉江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丹江口水库将有一次大的涨水过程。长江委决定自今天8点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1号0时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4例本土病例分别为上海3例、江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江苏扬州昨天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上海新增三例，当地全力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严防疫情扩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从8月18号起，扬州市连续四天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开展核酸筛查，均无社区筛查阳性感染者检出。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8月21日，我市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共采样检测69.56万人，截至8月21日24时，当日检出一例阳性，来自集中隔离点。 今天6点30分起，扬州市继续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中开展核酸检测，总计目标人群约45万人。8月22号，扬州市再次下调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到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一个，中风险地区23个。目前，上海有5例确诊病例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关，由于浦东机场并没有被划为中风险地区，市民普遍关心的行程卡和健康码也不会变色。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王小杰表示，浦东机场坚持客机和货机保障严格分离，境外航班和国内航班保障严格分离原则，实施严格的人物环境同防疫情防控闭环管理。目前浦东机场客运航班运行正常，对市民的航空出行总体不会有大的影响。 8月24号东京残奥会就将拉开大幕，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已经有多批成员抵达东京，并已经在驻地训练比赛场馆开启赛前最后的备战。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首批抵达东京的中国残奥代表团总计190人，包括田径、游泳、自行车、盲人门球的队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第二批抵达的队伍约120人，分别来自举重、乒乓球、轮椅篮球、轮椅击剑、赛艇项目。他们当中既有已经参加过多届残奥会的冠军运动员，也不乏第一次参加残奥会的奥运新人。中国残疾人自行车队运动员孙便便告诉记者： 应该说特别期待，因为我已经就是练了十几年了，然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然后还在一个这么特殊的时期吧，然后能来我就觉得很不容易，应该是特别难忘吧。 伦敦残奥会、里约残奥会轮椅击剑金牌得主荣静说，第三次参与奥运，他希望能够感受和展示体育的快乐。 体育改变了我，我也希望体育能够改变更多的残疾人，来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快乐，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自信。 抵达东京后，中国残奥健儿已经开始适应和恢复训练，主要目的是让运动员能够尽快适应气候，熟悉场地和竞赛区域，调整自我身心状态，再配合适当的体能训练，力争能够让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达到最佳竞技状态。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昨天发布，报告指出，我国天然气多元供应体系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 台风奥麦斯今天下午到夜间穿过福建省外海渔场，受其影响，今天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风力可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今天17点45分，宁夏清水营煤矿冒顶事故救援通道打通，被困人员准备升井，4名被困人员生命体征良好。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清水营煤矿一处工作面19号发生冒顶事故，事故导致4人被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局势逐渐稳定，阿富汗新政府的组建工作也在推进中。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22号，虽然政府机构、银行、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都已经开始营业。不过阿富汗境内依旧存在反塔利班势力。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网21号报道，北部巴格兰省地方民兵组织从塔利班手中夺回3个地区，塔利班尚未对此发表评论。阿富汗塔利班高级成员瓦西克21号表示，塔利班目前正在与各方就组建政府加快协商，但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富汗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目前 阿富汗没有国家元首，处于实际的无政府状态，塔利班只任命了一部分省长和市长。康巴尔国际机场目前由美军实际控制，共有超过6000名美军士兵负责保卫机场及其周边。22号，康巴尔国际机场外依旧聚集着数千名急于离开阿富汗的民众，但只有少量持有证明文件的阿富汗人才会被美军放行进入机场。美国和德国驻阿富汗大使馆21号晚间分别发布提醒，称机场入口附近存在安全风险，建议本国公民除非接到本国政府部门的指示，否则暂勿前往机场。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376万5585例，累计死亡病例628270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日疫苗接种率低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新冠肺炎儿童住院病例数增长显著，并且多州住院儿童患者人数创新高。在美国南部多地医院，儿童住院新冠肺炎患者人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重症监护病房人满为患。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乔迪马吉奥儿童医院医生罗纳德·福特表示， 目前被收治的儿童患者比我们之前看到的更为严重，许多人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亚洲方面，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22号发布消息称，残奥会相关人员中新增31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包括2名海外选手。残奥会相关人员中单日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首次超过30人，刷新了最高纪录。根据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的统计，从8月12号起公布的残奥会相关感染人数已达131人。 其他国际消息，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日前签署内阁法令，批准乌制药企业祖拉贝克实验室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中国新冠重组蛋白疫苗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去年12月10号，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新冠重组蛋白疫苗在乌兹别克斯坦启动国际3期临床试验。 中国政府援助古巴的一批制氧机20号晚运抵古巴首都哈瓦那，这是继7月31号中国捐赠的一批呼吸机运抵后又一次对古援助。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出动战机空袭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处军事目标。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空袭发生于21号深夜。 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任命的伊斯梅尔·萨布里21号宣誓就任总理，接替因失去国会下议院过半数支持而辞职的前任总理穆希丁。 伊朗议会21号召开会议，讨论内阁提名人选。伊朗总统莱西表示，新政府将重点抗击新冠疫情，改善国内经济。 美国东南部的田纳西州警方21号说，当天的暴雨在该州中部引发洪水，造成至少10人死亡，31人失踪。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舒心，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Let me tell you it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a-da-da-da.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a-da-da-da. Da-da-da-da.